第三节翻嚟，大匪看天啦！今日都多嘢讲嘅，因为翻咗节几嘅时候讲咗啲无厘头嘅嘢，所以唔系你哋所想象咁样。你睇下有边一张相系讲紧嗰啲巴士站啊、长途巴士站啊、高铁站、火车站、飞机场，全部系人争先恐恐后买票走啊，冇嘅。既然都赶你走咯，点解冇呢啲照片嘅？冇呢啲场面嘅？一票难买，冇嘅、哦。你留意一冇，系佢要清拆咗你哋，佢哋唔系赶你走，佢系清拆咗你，等你无处容身，你有本事你就租到啲贵价房啊！咁你交低租，你咪租咯。佢交唔起租，佢又唔舍得走，唔想喺呢个时候走，所以佢就流浪街头。应该系件事系咁样分析，先至系最正统嘅，而呢个亦都系最符合国情嘅。第三咪第二咋？第二，如果我系北京市政府，因为要孭飞一单特大事故火烛嘅，连唔好话连官啊，冚家俾你添啊！全世界都知。咁既然有一单有一件咁嘅事出现咗，借题发挥，个个都做，个个都想办法去做啊，令到佢自己嘅官位保障得到，即系咧，你哋住呢啲地方有风险，但系当你发生风险嘅时候，做官嗰个都有风险，即系大兴新区嗰个区长就要接受调查啦。因为一般嘅官都系不作为，但系如果真真正正明白大陆嘅国情嘅，好简单，市面上讲嗰啲全部都系废话。我大匪讲啊，今日系几多几时啊？十一月几？只要你挨得一个月多啲，过埋十二月底，只要有张火车飞，全部都过翻乡下过年啦。跟住你先真系拆屋，一个人你都唔使迁拆啦。1600多万人有深圳户籍嘅，唔系有呢个北京户籍嘅，有500多600万人系冇北京户籍嘅。呢啲人佢千辛万苦揾钱，全部都系为咗将过年嘅飞机票、高铁票返屋企。而只系你嘅手法用得差，如果你淨系清大兴区，其他唔清，佢哋返去再嚟唔嚟系另外一件事，但系佢起码佢将啲贵重嘅嘢全部喺个身嗰度带晒返屋企先。佢一带返屋企嘅时候，跟住你所有嘅推土机一推，乜都冇啦，使乜做呢一场咁恶劣嘅戏啊？包括嗰1600多万人嘅北京户口嘅人，可能都有400万人以上会离开北京，因为佢哋原籍嘅祖籍都唔喺呢度啊，都要回乡探亲，系嗰个手法处理问题啫。所以唔系事实嘅嘢唔讲。你哋質疑芒向編輯部嘅，喂，理性討論啫。你話佢驅趕手法有問題，可以質疑，但係係咪網上所講咁樣呢？有另外，因為佢唔需要對你任何嘢，佢只要剷平咗間屋，唔俾屋你住，佢焗你走啫，佢打你做乜啊？佢搶你啲錢啊？如果要清洗，唔好講人數，清洗300万人啊！要300万人离开北京，要佢即时离开啊！我估300万个差佬都唔得啊，连军队出马啊，成北京都冇啊！有冇调动27军、32军、34军落嚟啊？系咪啊？有冇啊？冇啊嘛！单靠嗰几个武警城管有几多人啊？点解反抗嘅力量？喂，屌佢封锁消息你睇唔到？喂，唔好玩啦、啊！冇翻墙软件啊，影一张相翻墙出晒嚟啦！喺一啲大城市，有外国嘅传媒，有外国嘅成，所以睇啦，睇电视啦，我都近期少上 Facebook 啦，因为个个得上 Facebook 会越来越蠢。系咪啊？听 Forum， 听刘世良，佢话唔话到俾你听，我冇听啊。话唔话到俾你听，处理嘅手法只有一种，因为仲有一个月，就已经开始啲人搵唔到食嘅，搵到食嘅已经开始陆陆续续要返乡下啦。嗰阵时推你啊嘛，你有几多反抗啊？ 但因为佢本身真係唔係要清走300几万人，係可能係10-20万人或者得几万人添，就係我讲嘅。如果有30万人，你睇下火车就唔逼到爆晒。是推冧咗几个区，嗰几个区啲人唔想走，或者佢哋有啲做緊小生意，啲尾数未收到。喺度挨埋呢几日租地方又租唔到啦，喺度挨埋呢个收埋啲尾数，尤其做工程嗰啲。或者嗰啲我搬咗出嚟住，我冇宿舍冇要啦，而家要同个老细要搵地方安置佢，佢要等，咁佢唯有流离浪荡㗎啫。做嘢讲逻辑，唔好因为你觉得你唔啱听嘅嘢讲，即係啲人闹我，成日闹我唔啱听，我咪最多唔回应你囉，唔系事实，尤其网上嘅添。但係你唔可以将你自己认为咁，喂，如果真係觉得，我觉得你好撚蠢喎。我唔系完全赞成社长，但系社长系高质素，比而家市面上所讲嘅所谓政论分析员，包括嗰啲所谓 D100 嘅，都系真嘅。好似咁，而家需要系大，唔系大和解啊，系中意一个中间路线嘅。大家咧因为太攰啦，所有嘅香港嘅政治人物向翻靠中间集合，佢话翻俾你听咋，所以。而家补选陈家沛出嚟选统一咗，唔系民建联喺呢个港岛区补选，唔系民建联，唔系工联会，系陈家沛。点解呀？系因为大家都知道最有钱嘅人嘅中产人士喺呢两三年好攰呀，个个都想偏蓝或者偏黄。所以人哋就只能够出新民党叶刘淑仪呢一系，而再唔系喺工联会啊，搵蔡素玉呢一类人啊，唔系蔡素玉出嚟选，系蔡素玉呢一类人出嚟选啊。人哋摆咗出嚟就系咁啊。点解杨哲安赢啊？点解那个叫咩？嗰个叫？民主党嗰个靓女又唔记得啦，冇记性，点解会赢啊？用下脑諗啦，你搵第二个会输㗎，你戒唔到佢哋㗎。杨哲安都好简单㗎嘛，做政治助理做唔完做唔掂嘅，咪唔需要佢做囉，咁咪回归咪做区议员囉。都几好㗎，循环再用啊，啊永不放弃啊，个党唔会忘记你啊。啊即係好似李思嫣咁啊，唔会忘记你嘅恩情啊。手法有好多种，共产党是一刀切，佢哋冇諗咁多，佢就觉得要个政绩，话做就做，呢啲就係所谓西方好羡慕嘅中国效率，呢个係事实。但係佢做呢件事做成点，大家可以公开讨论公开讲，而唔係你哋所讲嗰啲，呢个先至係真嘅。话俾你听，第三节讲埋尾少少啦。而家最沸沸扬扬嘅就係吕丽瑶13岁嘅时候遭到呢个教练性侵。苹果日报就想你们为我的勇气拍掌。这个女仔当然有勇气，但是亦都是一勾，如果用共产党的或者我们香港人讲呢，就是她勾结外国势力，因为受外国的思潮影响，所以现在出来举报这个教练。是不是？因为这轮美国啊、欧洲啊或者电影圈啊，很多性侵的案件被人陆续揭发，很多人出来顶证。这个思潮吹到埋嚟，咁你话佢好勇敢，当然嗰阵时10-20岁唔识反应，亦都系唔识处理添啦。所以网上有啲人攻击佢，咁样啱啱乜好似潮流咁，时兴性侵嗰个唔系你唔可以代表佢讲。个话语权真系喺佢度。林郑、责成、卢伟聪跟进 我想问你啦，梁齐英报警清受家暴，即是梁振英嗰、那个嗰、那个女。警方当时讲，我哋唔可能因为网上就咁讲就查嘅，浪费警力。但是呢一位女性而家被性侵，只不过仲系十几年前嘅十年前嘅事，跟住佢而家话俾你听喺 Facebook 嗰度讲啫。警方极速调查，我哋嘅程序公义就喺呢一度咯。我哋质疑警方双重执法，但系执法比唔执法好，因为真系呢件事，既然有人举报，应该做。最紧要系真凭实据，有人物、时间、地点啫。各方公开谴责呢个教练，好多人都受压力，赞扬呢个女人。但系黄之锋、黄浩铭，佢哋因为佢哋坚持嘅正义，俾人哋拉，俾人锁，佢哋嘅压力，包括戴耀廷，又喺边度呢？你哋林郑为佢发声，你有冇为过其他嘅年青人而家坐緊监或者啱啱保释出嚟嘅发声呢？佢哋都系为咗社会嘅不公义而出声嘅啫。呢个就系你哋嘅双重标准。林郑喺度讲，我又问啦，我哋嘅细路仔准备接受呢个国民教育或者国情教育或者已经接受咗嘅，佢哋面对嘅嘢究竟又系点？你又有冇为佢哋发声啊？系咪啊？讲一啲唔系真真正正嘅道德观念啊，同埋嗰个正常嘅史观，咁你又冇有为佢发声啊？只不过话呢一个女人喺呢一段时间出嚟讲，你哋就搞到沸沸扬扬啫。大家喺度抢个话语权，证明你哋系好人。但系当有啲弱势社群，香港嘅、大陆嘅，被人哋欺压嘅时候，咁又点？进入个身体里面或者性骚扰，可能造成精神或者身心都受到创伤。但系当一啲好有年青人好有梦想嘅时候，或者香港人期盼嘅嘢嘅时候，你强烈同埋强力去将佢哋打压嘅时候，你又冇回心一諗呢啲人又系点？去人大阿朱姐、范徐丽泰、师姑，包括你林郑，你哋上去北京，你话主动奉迎又好，受到打压或者有痛脚俾人揸住，你都未必一定系心甘情愿。其实你哋就可能系等于而家报警呢一位体育界新嘅明星一样，你哋都可能受到好大嘅压力。有啲人话呢件事反映到香港同大陆嘅唔同，或者用呢件事发酵啊，燃烧上大陆，你错啦，冇可能。只系好似北京中央政府，你所有人升官发财，你一定有一个政治部去批你。如果你系靓女，你系女人，佢唔过你一刀，你笑啦。曾经有段新闻已经爆咗啦，甚至有啲是男人为了要上位，或者即使不上位，但是他看中你老婆或者看中你女朋友，你都要乖乖地奉上去。你们有没有为这些人发声？你情我愿，你怎么知道是你情我愿？当时有没有为这些人发声？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压力，有佢被强权嘅欺压，或者佢心目中好多嘢佢不能够发泄，但係佢肯讲出嚟嘅时候遭受打压嘅。如果呢一次唔係呢一个女仔，係其他人又点呢？你林郑有冇为过被我哋全香港最大嘅犯罪集团警察、特区公安、 平均一个礼拜有一点有一单色情案件，你有冇为嗰啲受害人去发声啊？有冇啊？有冇好似你而家咁讲啊？我不怀疑你喺呢件事发声系做得正確，但系你要用同一个标准去量度一啲嘢，先至系啱嘅。节目做到呢一度啦，讲得切三节啦，其实仲有嘢讲啊，留翻啊咁望向编辑部。你哋啲人成日话佢都唔喺香港，佢都唔喺大陆，佢点知啊？佢都唔喺嗰度，收档啦！讲呢啲做乜嘢啊？天涯若比邻，系咪啊？你又够唔系住大陆噶啦？你讲大陆，我都唔系住大陆噶，系咪啊？你有咩讲共产党啊？共产党系点？你知咩？我梗系知啦，我睇新闻咁一样噶啫。你唔系当地人。你点知啊？我今日话俾你听咯，嗰啲人喺留喺度系有嘢做噶嘛，佢系留喺度揾食噶嘛。只不过佢住嘅消防隐患或者各样嘢，佢一定要清洗你，佢唔系要赶你走啊，因为始终你有需要啊。近期啊，最主要啊，一铲呢啲啊地方啊，嗰啲咁嘅铁皮仓库啊、顺丰啊，连信快递都做唔到啊。唔通佢真系当有份工厂大厦，我嚟摆啲存货咩？做即系做嘢就唔用脑。咁我就唔怪你，但係呢你質疑人嘅时候你先问一问啦，唔好下下话共产党共产党收咗共产党钱啦，咁低水平嘅嘢嘅人，多谢你嘅收听，拜拜。